舒雅的第六感。 放手忙脚乱，体会感动的清淡。你留一个晚上，陪我聊到寂寞都打烊。幸福的重量不用靠置换，早已经超过预算。经历过太多的飘荡，以为不再渴望，直到遇上你的肩膀。我天生的倔强，你用温柔和我交换。我那失眠的习惯，你说晚安，让美梦做不完。你对爱的勇敢，试着逆转我的不安。只想对爱投降被打断，我在心中有答案，不需要承诺就已经把未来让你保管，我和你交换。 对于这个被叫做师太的女人，她的声音真的很让人喜欢，也非常的具有感染人心的力量。这一首《交换》被收录在她2011年发行的《如果能重来》这张专辑当中。 都算个春天，多情的人他怎会了解，一生爱过就一回。沸腾的都市盲目的爱情， Say goodbye to the crowd again。 一段情没人受多少的考验，有人找到他自己的答案，长大不需要外求。多情的都市不安的感情 Say goodbye to the crowd of heaven。 一张脸给人受多少的表情，造成快醒过来的时候，答案写在你脸上。躲在你都市苍白的泪后 Say goodbye to the crowd of heaven。 人生是一个难以界定或者是说明的人，假如你对他的人以及想法开始感到兴趣，你可以来细听他的歌，去感觉他这一个人，也许你会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这一首《拥挤的乐园》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继续来听黄莺莺《等着回答》。 可是眼光又在逃避我，为何你要这么说？可知我会多难过？如果这只是激情，何必打扰我心的宁静？能否永远在一起？你我应该有决定。我在电话中问你回答的声音在我耳边那么的清晰，窗外雨落正纷纷，因你走入我梦里，纵然心中静如水，却也愁煞雨落的涟漪。不

傻女来自陈慧娴。对于陈慧娴，有一种很奇怪，似乎很深刻却又不太明显的感情。尽管她和林忆莲、刘美君、邝美云曾被并称为四大花旦，但是听到她的名字肯定不会像听到罗大佑那样马上陷入对一个时代的回忆，也没有过像王菲一样红得发紫的时候，从来没有太多人去刻意的收集她的音乐，但是那些美妙的歌曲却最终被我们大多数人所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继续来听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捉我像鱼，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你说我想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听说你在学车？ 对呀、啊，北京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小车、大车、摩托车都能学。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口碑特别好。 我也要去，怎么报名？ 报名就打83701668，83701668。